定要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导播提示：目前已经有82位朋友成功获得了金钥匙的免费赠送。手机尾号是1052的朋友说啊，羊奶粉已经收到了，真没想到送了一枚金钥匙，包装礼盒也很大气，今天加订5套，想给几位叔伯婶婶们都送一套。0923的朋友订购了6套，说刚刚听到这个福利啊，要不是一直喝瑞麟羊奶粉的话都不敢相信呢。还有5471-6983-0021-8947的朋友都是订购5套6套的啊，都表示羊奶粉每天都要喝，可金钥匙不是每档活动都能送的。 是的， 趁着今天优惠大，赶紧多订点，4007-106108，4007-106108。 导播提示：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全满了。手机尾号是5141的王先生说，自己工作太忙了，早上来不及吃，中午叫外卖，晚上的应酬灌了一肚子的酒，能吃上几口菜就不错了，感觉这身体是越来越吃不消了，买点羊奶粉放在办公室里，随时冲泡，随时补充能量。 还有手机尾号是5486的秦女士说，累了一天回到家就想睡个好觉，结果还失眠了，今天刚好听到瑞麟羊奶在打折，就想说订一些试试看，金钥匙就送给小侄女了。还有3641的一位赵阿姨说啊，瑞麟羊奶粉我已经推荐身边至少10几个人了，不添加蔗糖，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喝。 是的是的啊，奶香浓郁，品质有保障。至于不吃羊肉担心口感膻的朋友呢，您放心啊，瑞麟企业在山羊的养殖技术上颇有研究，首先小羊羔出生后就去掉了有膻腺的羊角，另外呢，先进的设备脱膻工艺会保留营养还原奶香，而且它是不添加麦芽糊精，不添加增香剂增稠剂的，每一杯都是纯香安全的好奶。 没错，特别是今天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594元，不仅可以滋补3个半月的瑞麟羊奶，同时还有一枚999足金的金钥匙免费赠送。不过呢，因为金钥匙的库存告急，成本太高，所以今天明天是最后2天的推荐，抓紧时间拨打4007-106108。接下来看到手机尾号是8651的朋友说啊，一起跳舞的李姐家刚添了一个小孙子，正好订点羊奶粉给他，金钥匙就送给小宝宝了。 哎，挺好啊。还有呢，手机尾号是8374-0058-6493的，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提醒各位了，一旦错过今天、明天最后2天的活动，羊奶粉您依然可以花99元订购到，但是呢，999足金金钥匙和半个月的羊奶量都是不可能免费赠送的了。加油打电话吧，4007-106108，4007-106108。 过程。 在的成分。每个人都有爱上另一个人的可能，相爱就不能害怕会有伤痕。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糖尿病微血管的病变，这个引起哪些病，而且呢它是怎么发生的。近年来呢，对于糖尿病微血管的病变呢，这个研究有进展，主要是从微血管壁的变化，还有微血流紊乱，还有微循环的血液理化性质的改变，这些方面进行来说明的。这三者呢，是在糖尿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呢，这些方面呢，我们要了解了，对你要非常注意自己糖尿病有没有微循环的病变，因为有的是能看见的。你比如你下肢，我们前头讲的下肢的病变，糖尿病足，或者是糖尿病下肢病变，是你能看得见的，能摸得着的。其实它里头虽然是下肢的大血管病变，但是它有微循环的病变在里头。因此你自己如果注意观察是可以发现的。这个糖尿病微血管的壁的病变，我们前头讲过啊，它主要是基底膜做基础的，基底膜位于内皮细胞的基底部，它可以将那个腔跟这个管分开。微循环的基底膜增厚是糖尿病微循环病变中的一种早期的表现，我希望大家记住这个，它是早期的表现。当糖尿病得到良好的控制，那就是说你的血糖能够很稳定很好的控制在6以下，老年人呢在7左右啊，不要太高了。这个时候它的病情是可以改善的，是可逆的。反之如果你还不改它，就是经常控制不住嘴，老让这血糖上去，老是上去，那这样就增加了，就促进这个基底膜的增厚越来越厚。当基底膜的增厚严重的时候，就这个受到累积的微循环的血管壁就可以变厚，使得血管的腔部分的梗阻了，或者是全都梗阻了，就闭塞了，就引起了组织缺血缺氧，以至于呢这个病情持续不断的加重。如果糖尿病肾病的基底膜增厚，就引起弥漫性的结节性的小动脉硬化，结果就造成完全性的玻璃样变，就完全不是肾小球了。最终呢就导致尿毒症。视网膜血管的基底膜增厚就引起啊这个眼底出血呀、增殖啊，还有视网膜剥脱啊等等，引起失明。你看这几个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都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让我们致残或者个生不如死的这些症状所以这个要非常非常的注意。第二个它形成的原因，内皮细胞损伤在微血管的病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就是糖尿病的内皮细胞的损伤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反复的内皮细胞死亡和再生加之基底膜增厚，就是血管的这个口径缩小，内皮粗糙，弹力及收缩力都减弱，这些改变呢就导致了血流瘀滞以致阻断，使着机体呢就处于一个机体的组织处于一个严重的缺氧状态，长期慢性缺氧，长期慢性缺氧反过来又可以使内皮细胞更加损伤，那你就这个越滚，就是使着我们的这个血管啊组织器官呢就发生不可逆的一些现象出现了。第三个它的病变，除了高血糖以外，生长激素的增多也是基底膜增厚的重要原因。此外值得注意的就是在基底膜增厚的过程中，纤维素的沉积也越来越明显。基底膜的增厚过程中，纤维素的沉积也就越加明显。这个越加明显就促进了一般性的基底膜病变发展为明显的小血管病理改变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这个不管是这个生长激素，就是其他激素生成过多了， 还有就是纤维素的沉积，这些也是引起糖尿病微血管病变和基底膜增厚的一个主要原因。还有呢，这个血流量的紊乱，这是我们第一个讲的血管壁的改变。血管壁的改变一共有这么几个，一个就是基底膜增厚，内皮细胞损伤，再有就是这个其他的一些激素，生长激素的增多和纤维素的沉积，这三个方面都是血管壁的改变的特点。第二个就是微血流紊乱，微血管血流动力学的改变是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早期变化，也是重要的启动的一个机制，所以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微循环它这个流量啊，不灌注量不足，或者有的就断了，或者又部分断了，这就叫它这个血流动力学的改变。这种改变也是早期的改变，也是一个微循环病变的重要的启动因素。在糖尿病的早期啊，无论是肾脏，无论是视网膜和其他周边的组织，一般都是先有血流量的增加和高灌注状态。这种血流动力学的异常是最终导致微血管病变发展的一个原因，就是早期时候啊，它这个灌注量增高。实际上我们知道，不管我们的血管也好，我们的血压也好，什么也好，太高了不行，太低了也不行，都是一种病态。由于微血管通透性增加，因为它灌注量增加呢，就这个通透性增加了，大分子的蛋白呢可以经过这个微血管外渗和沉积在血管壁。而早期严格的控制血糖呢，就是可以可逆性的扭转这个血流的紊乱。比如这个早期糖尿病肾病，如果控制血糖，可以扭转蛋白，就是使蛋白的漏出减少了。反之呢，就引起微血管内血栓形成，然后血管闭塞，最终导致了这个严重的总体的循环的这个损伤。所以这是这个血流学的紊乱，就微循环的血流量的动力学的改变，这个血流的改变是它一个启动因素，因此也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三个呢，就是微循环的血液理化性质的改变。糖尿病患者的血液啊，就呈高凝高质高粘状态。血液粘稠度呢，就取决于血浆的粘稠，悬浮于这个血液中的红细胞跟其他的物理性状。当糖尿病的代谢紊乱的时候，红细胞它可以聚集，它可以聚集成一串。另外呢，释放的氧气的功能就异常了，因为我们知道红细胞是一个这个中间凹皮周围鼓起来的，为什么是这个形状？是为了它扩大它的斜氧面啊。那你这个都粘在一块了，你想想它那个扩大的斜氧面都粘到里头了，根本就斜氧就少了，所以就引起了非常重要的缺氧。这个释放氧的功能也减低，另外呢，血小板高粘以及抗凝血的机制呢，就异常了，使得全血的粘度增高，血流的速度更缓慢了，就这个瘀滞了，就造成血管狭窄、微循环障碍，促进了微循环病变的发生。你看，不管是血管壁的变化，不管是这个血，不管是微血流动力学的改变，还是微血环还是微循环血液理化特性的改变，这三种改变就是现在微循环糖尿病微循环病变在发展过程中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关系形成的恶性循环。所以这个机制如果我们清楚的话，那你对于你微循环出现的一些紊乱，或者你到医院去检查呢，大夫告诉你啊，已经有微循环的一些问题了，那你就在营养上啊，在心理上啊，在这个驾驭糖尿病的五项马车上，以及在用药上，就要更特别的注意。如果年纪大了以后，再发生了这个眼睛看不见了，或者是有这个尿毒症了，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事儿。但是这些事儿我们已经告诉你了，研究的基本它的原因已经知道了，而且呢，预防的方法也告诉你了，所以我们是可以预防的，虽然不能治愈，但是可以预防。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两三千年前呢，我们的祖先《神农本草》一本书里头就把它纳入了这个就把它这个总结出了非常好的这个16个字，益气补虚，健身增智，扶正固本。所以用灵芝的人，在我们的古人就已经观察到了鹤发童颜，然后红光满面，精神也矍铄，然后这个吃得好，睡得好，精气神也好，活的时间也长。虽然那时候没有现代的一些仪器和研究，特别是在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药典把它纳入了法定的中药，西药学已经肯定了它的药理价值以后，那我们对灵芝可以治病，灵芝可以对为我们保健，灵芝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就得到了非常好的证实。其实呢，现代用化学分析方法和新兴的科学分析已经知道的灵芝，不管它的菌丝体还是生长过程中的子实体以及它的种子孢子，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成分。这三个成分组成呢，十大类150多种药理活性、生物活性、营养成分又非常全面的一个物质，在我们用了以后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一个对我们身体有非常好的保健作用，再有一个对常见病、多发病甚至疑难杂症的症状的消除减轻有着很好的帮助，再有就是它可以促进我们的免疫功能，使得我们身体康复的能力和自愈的能力增加。所以灵芝呢，现在中药学的研究呢，就真正知道它具有气血双补啊、调节阴阳啊、扶正固本呐、使着调节机体稳定的平衡的这种状态。灵芝呢，在越用的时间长，它对一些基础病和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甚至疑难杂症上都有非常好的比较明显的一些调节的作用，或者是更好的能促进你身体啊，这个对于抗逆能力的增强，长期用让你强壮起来。因为它这个十大类150多种珍贵成分用了以后啊，它一个呢，它可以改善你睡眠，可以改善你食欲，可以使你的抗病能力增强，抗旱能力增强，抗寒的能力增强，然后在预防感冒啊，增强体质上就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原因就是它通过了神经、免疫、内分泌三大网络所控制的内环境的稳定所决定的。因为经常用灵芝以后呢，就发现了呢，它能够使内因和外因对我们的身体所引起疾病的原因起到非常好的一个消除和减轻，这样呢就能够发挥我们身体啊自我的保护的作用。特别是在这个灵芝在我们心血管系统上，在糖尿病的预防和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啊，都会起到非常好的帮助。你比如像这个灵芝酸，它有非常好的这个降低胆固醇、降低低密度脂蛋白、降低甘油三酯的作用，而升高高密度脂蛋白的作用。这种作用呢，就能够体现它抗动脉硬化。比如在早期动脉硬化斑块形成的过程中，它可以让它减轻甚至消失，而且用人细胞试验证明了灵芝有抗动脉硬化基因的作用。另外它可以改善我们的微循环，你比如这个用了灵芝以后，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还有腺苷、腺苷类的衍生物，可以使着微循环的瓣膜开放，而使着让这个血流量啊、灌注量增加，让氧气和养料进去。另外呢，像这个灵芝多糖，它又非常好的有这个很好的增强我们血液中的腺溶能力，而使着小的血栓形不成，它能够使这个有解凝的作用，让红细胞粘到一起啊，让血小板的这个聚集在一起啊，这个它有这个解凝的作用，让它们这个不要形成小的血栓，那大的血栓也形成不了了。像这降脂啊、稳定血压、降血糖啊，另外呢，这个抗动脉硬化呀，这个解凝抗血栓呢，这些作用，那么对于我们微循环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那经常用的过程中，我想呢，对于这个有微循环障碍甚至于眼睛有一些问题或者肾脏有一些问题的朋友，都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促进他们这个往好的方面发展。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